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之前的几场对决真是体现了蓝宇今天选图的特点，打得总是迷雾重重的。上一场方睿和卢汉文打的其实也算挺正面的，但一来对方睿大家有阴影，总担心这家伙会不会突然一下就溜没了；再来方睿正面打那也是猥琐流啊。 而猥琐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但要刺伤你的角色，还要刺伤你的心。作为支持卢汉文的蓝宇粉，虽然最后卢汉文赢了挺解气，但过程中别提多郁闷了。现在终于好了，擂台赛打到这儿，总算来了一场大家喜闻乐见的热热闹闹的。战矛、重剑，两件重型武器不断交织碰撞，别提多过瘾了。 只是虽这样，蓝宇的支持者们却还是不能尽兴，因为他们这边卢汉文的流云生命少啊，只有23%呢。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并不太适合这样正面应答。蓝宇粉的心纠结呀，又想看到这样的场面，又担心这样的场面对自家不利。23%，来个奇迹吧。 所有蓝宇粉心中都捏着一把汗，可见对于唐柔，他们不敢有丝毫小失。 作为一个一出道就声名扫地的选手，联盟却还是顶着压力给他最佳新人的称号，可见他在常规赛的表现是真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能取得最佳新人称号的选手，早已经不敢将其等同为一般新人对待了。23%，可以吗？ 蓝宇粉丝们提心吊胆，几乎都不敢去注意流云的生命。但是，不管他们注意还是不注意，生命的消逝就在这场硬气的对杀中发生着。47秒，从卢汉文的流云从术后冲出发动背身偷袭，战斗一共就进行了47秒，最终以流云的倒下为结束。卢汉文已经尽力了。 他当然清楚，以流云的生命底子，不可以真的血拼。战斗中，他当然在努力避免和唐柔进行一些强硬的交换，他打得要更为灵活一些。但是，也就是47秒，流云生命耗尽，韩嫣柔生命损失 31%。 真要数据对比，韩嫣柔比流云多损失了 8% 的生命。 唐柔好像是不如卢汉文打得好，但这个事却不能单纯的从数据角度来说明，毕竟基础背景不一样，两方选择的战斗方式自然就不一样。卢汉文需要更灵活，更注重防守，唐柔却可以更硬气，更注重攻势，优势就是这样充分利用起来才可以称之为优势。卢汉文下场。 23%的生命杀伤了对方31%，这不算是一个太提神的成绩。蓝宇粉丝都是有更高期待的，不过这个成绩大家也不能指责什么。卢汉文下场时，满场依旧是热烈的掌声，而卢汉文自己呢，对结果他也有一些遗憾。然而今天的比赛，他所能发挥的、表现的，他都已经完全展示出来了。 虽遗憾，却也没什么地方值得懊恼。没做到的，或许就是因为自己水平还未够吧。还要继续努力。带着这样的决心，卢汉文回到了蓝宇队中，而他们擂台赛的最后一位选手名字也打在了电子大屏幕上。没有让人意外，蓝宇最后一位出场的首擂大将，正是他们队中的头号杀手黄少天。 叶雨声繁，全场欢呼的加油鼓励声顿时达到了顶点。这是蓝宇在擂台赛最终的期望，而这也正是他们蓝宇一直以来的王牌核心。上一场擂台赛的事，蓝宇粉都不愿意再想起了，只希望今天的黄少天能在这关键的时候为蓝宇守住最后一关。 黄少天上场进入比赛席，比赛现场瞬时间就安静下来，大家注视着电子大屏幕，注视着电子大屏幕上载入比赛的字眼， 注视着赛场上叶雨生凡正被全息投影投射到蓝雨战队的刷新点。比赛开始。 哪里见？ 唐柔又来直接的。 哼，当偷袭吧。 黄少天回话很快，叶雨生凡的动作也很快。右路也是地图西侧迂回，黄少天的开局和卢汉文的选择竟然一模一样，而唐柔也没有做出什么变化，韩嫣柔还是直切中路，而后韩嫣柔先到，叶雨生凡呢，不止选择的方向，甚至迂回的路线，黄少天就好像是复制卢汉文一样，再到最后叶雨生凡竟然也选了和之前刘云一模一样的一个位置停下，开始观察外边的韩嫣柔。 这是准备给卢汉文打一场指导赛看吗？ 潘林说。 应该不会吧？ 李一博说。这可是季后赛，蓝雨战队差不多也算站在悬崖边上的季后赛，教导新人再重要，总不能将眼前如此重要的成绩随意牺牲掉吧，除非黄少天十分托大，认为他打败唐柔是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熟悉黄少天的人却都知道，他就是嘴炮放得再汪洋大海，比赛中却从来不会托大。你敢稍漏丁点破绽，管你大神还是新丁，一剑钉死，绝无二话。 大概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比较合适的打法了吧。 而此时现场也是议论纷纷，大家都觉得黄少天这样打肯定是有要告诉卢汉文点什么的意思，而坐在场边的两队蓝雨星星当然也是各自谈论着黄少天的行为。不过还没等大家多说几句呢，黄少天却已经有所行动。 夜雨生凡冲出。 是的，就只是这样冲出，还是和卢汉文的冲出很相似的，就是趁着唐柔这边视角移走后的一个很简单很粗暴的背身偷袭。但是夜雨生凡的速度却要更快，他所用的银武冰雨是光剑，攻击速度比刘云的焰影要快，武器的重量比焰影要轻，两点都决定了夜雨生凡的动作会更快，其中攻速的影响更大，而重量的影响比较细微。那么唐柔的应对呢？一样的攻击方式，他当然还是一样的应对了。虽然他有些意外，黄少天的攻击居然和上一场卢汉文的起手如此雷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迅速做出反应。韩嫣柔翻滚，起身的同时，战矛火舞流言已经挑起，就待反击。一抹血花却就这样溅了出来，夜雨生凡的银武冰雨准确地刺到了翻滚起身中的韩嫣柔，剑尖一点即收，没有停顿，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没有浪费丝毫多余的操作，第二剑一掷，剑光一阵挥霍，而后就是剑和身体碰触所发出的声音。韩嫣柔翻滚起身的过程中就已经连续中了四剑，有技能也有用来衔接的普通攻击，唐柔所准备的反击就这样被彻底封杀了，愣是没有打出来了。直至这四剑之后，唐柔才稍瞥到一点空档，龙牙。韩嫣柔手臂一震，战矛刺了出去，结果就见夜雨生凡身形一侧，而后一道光剑劈链一般斩来，迎风一刀斩。这一斩完全是贴着韩嫣柔刺出的战矛，大家甚至可以在剑锋的呼啸声中听到冰雨与火舞流言摩擦所发出的声音。血光在这一斩中都被切成了两半，这一迎风一刀斩正赶在韩嫣柔这龙牙刺出的过程当中，卡得唐柔不上不下，刺下去打不中，躲闪却又要先取消攻击，只是多了这么一步操作，居然就让他来不及闪避了。迎风一刀斩威力惊人，劈中的两半血光中，韩嫣柔已经翻倒出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完全一样的攻击方式，卢汉文和唐柔打了个不可开交，黄少天却是一边倒地压制着唐柔。黄少天这是要向卢汉文说明什么吗？看不出来了， 这看起来倒像是在打脸，啪啪地抽着卢汉文的告诉他，看你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至于怎么做到的， 速度更快啊， 这是潘林的理解。 机会啊，是机会。 李一博却在重点强调这个。 一样的情形下，黄少天的出手时机远比卢汉文的选择让唐柔更加难受。刚刚那下迎风一刀斩也是，黄少天其实完全可以在之前的攻击后直接接这一击的，但是那样可能会给唐柔留下一点闪避的空间，所以他故意直接卖个空档出去，放唐柔抢攻，然后早有准备的他趁对方攻击发起时抢出技能，打得唐柔不上不下，漂亮得手。 果然不一样啊。 听了李一博的分析后，潘林顿时也极为叹服。同是剑客，黄少天果然比起卢汉文还要高明一些。迎风一刀斩后，攻势还在继续，但是又几招过去后，看起来却并不像之前那么凌厉了。 唐柔的防守做得不错啊， 这可是很大的进步啊。 常规赛的时候，有关唐柔在防守端的表现，他们两个人有过点评，都说唐柔肯定特别信奉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当然也有道理，但是他也确实只是说了一个道理，这句话可没有包含防守并不重要这样的含义。而现在唐柔在防守端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在黄少天偷袭抢到主动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正在利用防守一点一点挤压着对方的攻击空间。于是黄少天很大方的立即就卖了一个空档出去，一个大好的可做反击的空档。